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定格在二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的爱得更久点。欢迎各位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如果今天晚上在忙碌了一天之后，也有一些心里话，也有想听的歌，也有想透过电波告诉他的一些祝福，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 心里有个旋律，不完整的歌曲，你是否听得出来？我多了一拍，最近世界有点奇怪，好像倦了。 求完美就难免有遗憾，所以谁都不敢说自己所追求的事情真的是100%的没有一些不完整的部分。当然这些不完整呢，也是可以让我们继续用心用力去弥补的所在，也是一个过程。卡其花生听友想听五月天的温柔。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 打扰真好，温柔的样子真美。我觉得在每一个感情的转身的时候，一个人的姿态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能够像这首歌所唱的一样，对于美好的一切都封存在心底，不再去打扰，我想你也是温柔的。果断干脆是一个特别高级的品质，总在犹豫不决要不要扔掉的东西就扔掉吧，总在犹豫不该结束的关系那就结束吧。短暂的是欢愉，漫长的是人生，愿我们都能活得潇洒一点。 每年就这一天最特别，有你开心盛宴，虽然蜡烛是 哦，亲爱的，亲的呀，时空变幻一样爱你，祝你开心失眠。哦，亲爱的，亲的，哭泣点燃回忆，全是伤心，祝你开心失眠。多么幸运彼此遇见，柴米油盐在最可贵。哦哦， 来自我超级喜欢的孙燕姿，也是有一位叫做王猛朋友非常喜欢的燕姿，她演唱的祝你开心，这是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她，是25岁的生日。我们总会在25岁生日这一天呢，觉得意义不太一样了，因为你彻彻底底的从当初的一个少年变成了一个真正要担当起很多重任的一个大人了，一个成人了。我们常常说25岁之前的许多事情可能还不作数，但是25岁之后呢，就真的要一切都开始非常正式的，不管是家庭还是事业，都有一个新的方向了。希望对你而言也是这样，不仅开心十年。时光荏苒，今年也是我做广播的16年了。看到弟弟弟牛奶这位三弟牛奶听友的点歌单的时候，不禁要感慨。他说，我第一次听节目还是在初二的时候，总喜欢畅想不确定的未来，而今天呢，我们已经百日誓师了，100天后就要高考了。时光总是在不经意回看的时候流逝得快得惊人，希望100天之后不后悔，就像几年前那样心无旁念的一步步走，一回头却发现已经走过了很久。希望在爱的更久点当中听到一首歌送给自己。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手一挥就再见， 嘴角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满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上去云山开，云山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忆，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 这是一首在晚上听超级会走心然后也会泪目的歌，来自李治廷的岁月轻狂。可能你听广播也很多很多年了，你虽然从来没有点过歌曲，但是你会每天晚上听着这些祝福，为他们而祝福着，同时也希望有一天有一首歌在收音机当中传出，是关于你和你的那一段曾经。下面这首歌来自王菲，匆匆那年。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 的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真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 歌曲结束了，我们也要瞬间切回到2018年2月27号周二晚上的9:23。这首歌是太容易把我们带回到学生时代，尤其是高中的时代。谁都有这样的一段青春，谁都有过那个时候不太明白自己的某些状态，但那可能就是生命的一种非常顺其自然的姿态，要让我们顺着年龄该做的事情、该想的事情去做，去勇敢地争取，至于结果如何都已经不重要了。就像这样，多年之后再听他的时候，就算想起的人也会默默地为他祝福。下面的这份祝福呢，可是来自平时只听重播，今天非常认真地赶到直播的小布丁蘑菇头听友。他说，我今天这么早就来是为了让有一首歌为今天过生日的鱼特别的想起，他想对你说生日快乐。不管怎样，好好生活，让我们爱一点，好吧。这首歌为你响起，同时呢，上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也接近尾声了。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一会儿见喽。 风吹动窗，吹动夜深巷，梦在游荡去双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可以到微博韩丽当中留下你的点歌小纸条。下面这首歌呢，来自羽泉，可能你也好久没有重温了，名字叫做《在一起》。是啊，情话说得再好，在需要的时候却没有出现，我想你可能也觉得这样的爱是打折的。在一起 不见还是惦记，写首歌儿来问候你，很久以后寥寥之际，能在一起也不容易，很多过去挥之不去，那是我们心灵相惜，岁月中留下了痕迹，我们永远不要分离。首歌儿来祝福你，很久以后寥寥之际，能在一起也不容易，很多过去挥之不去，那是我们心灵相惜，岁月中留下了痕迹，我们永远不要。 真的是大实话，也是心里话，能在一起好好珍惜。人这一辈子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人，但是最终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不管是亲人朋友还是后来遇到的人，都是缘分使然。 当然也是珍惜在帮你们走得更久。下面这首歌是来自阿喵酱酱酱，他觉得很孤单，想听这首歌。 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 不再离开的时候，